新疆的歌。 长廊，长廊穿的可是爱情的少女，骑着一缕骏马烈把郎当郎。啊新疆，啊新疆，大一布鲁克的天鹅湖，这新疆的故事越过永远

都不心痛， 看得清都不心动，看得清都不心动。 家。

着真诚的爱，化作绵绵的炊